瑞士朝鲜委员会、瑞士主体思想研究小组等瑞士团体和孟加拉国共产党马列主义、孟加拉国人民联盟2017年称颂白头山伟人大会孟加拉国筹委会、孟加拉国主体思想研究所、孟加拉国朝鲜友好团结委员会和孟加拉国先军政治研究小组等孟加拉国政党团体分别在8月23号和25号发表联合声明。奥地利争取朝鲜和平统一工会员声援委员会8月26号向美国驻奥地利大使馆发去抗议信，表示谴责美国和南朝鲜伪军好战集团举行已知自由卫士联合军演。